2019年，我哋 Maradio 台长梁锦祥嘅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喺今年推出一本全新嘅《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而家已经有现货喺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嗱，呢个经典题目嚟噶啦，经典到就系、是、哇，有冇拍过戏啊？好似拍过啊， 有 《唐人街门》系咪？ 系 啊，大家见到图片入边呢个就系即系嗰个原本嗰个嘅事情啦。咁、那个原本嘅事情系点咧？1922年11月。因為22號啦，咁、就開咗呢、這個，開咗呢、這個，即係佢掘咗呢個墓。咁、咧就跟住躲幾年之後先拎出嚟嘅。拎出嚟咁，跟住梗係哇展覽成啦咁樣。咁但係傳說係點樣咧？傳說我諗好多人都知啦，就係掘呢個墓嘅人咧，佢第一樣佢見佢開嗰時佢見到係咩咧？見到一個詛咒嚟嘅嚇。嗰、那個詛，我諗即係個詛咒已經。即係一定係唔會係寫英用英文寫啦，即 係梗係唔會，都未有啊！嗰時英文都 係假設佢用呢、這個 古埃及 即係個 象形文字咧， 象形文字啦，就係話咧邊個開咗呢、這個搞呢個墓嘅人咧、就會受到神嘅詛咒咁樣。咁咧傳說咧就係呢位嘅開呢個棺呢個人叫 Howard 後活卡特啊，佢就將呢嚿嘢整爛咗佢，就等啲人即係。幫手掘咗人唔好驚，咁結果件事係點咧？有即係頭頭尾尾有廿幾人參與過呢個事情嘅，咁咧就有幾個人本身咧就出現咗好大問題啦。其中一個咧就係科水俾搞俾佢去掘呢個墓，這個墓就喺帝王谷嘅，咁咧就因為呢個唐人街咪係皇帝嚟噶嘛，咁咧俾科水俾錢嘅人就喺個開咗呢個棺就冇幾耐咧。就剃須嗰陣時候就感染咗，咁跟住咧就中血毒死，咁咧就喺開羅嗰度咧，就佢死嗰陣時候傳説咩就停曬電，同埋佢喺英國屋企嗰只狗咧就吠到唔清楚，咁另外一個咧就發咗癲，嗰、那個另外好個就發咗癲就係佢忍受唔住嗰個詛咒。而自殺嘅嚇，咁、即係有幾個有類似的情況，咁但係開棺掘呢個就冇事喎，開棺掘呢個就活到60幾歲喎，即係95幾年先死喎，咁所以咧有啲人就話：喂，其實係冇詛咒嘅，即係嗰啲嗰幾人死本身咧就係一啲 另外事件， 個別事件，因為個別事件咁樣 啊，穿著附會變成咗呢個咁嘅詛咒， 咁但係呢件事到依家咧都係一個所謂 言之鑿鑿， 言之鑿鑿嘅。咁啊，對於呢、這個即係官咧，其實就比所有其他嘅木乃伊咧個興趣都好大喎。咁因為佢嗰、那個，因為佢係皇帝嚟噶嘛，即係佢嘅官本身咧有好多嘅一啲嘅。器物啊，到而家仲展覽緊嘅嚇，同埋因為佢死得早啊，佢未夠20歲係死嘅，佢大概9歲登基嘅，咁即係佢死嘅原因咧，亦都繼續到依家咧就有一個嘅研究喺度嘅，到10幾年之前仲揾 X 光去 scan 過佢嘅，即係用最新嗰種咁嘅方法去重組翻，即係佢究竟係即係因為咩事而死亡嘅。咁我發覺咧，就係佢個腦本身有事啦，同埋就係佢其中一隻腳有事啦，個腳好似係跌傷咗啦。咁但係就唔係佢致命嘅原因嚟嘅。咁即係啲人懷疑就係佢因為佢坐戰車嘅時候去打仗啊，就喺個車度碌咗落嚟。咁但係呢啲嘢而家都係即係得個拗字嘅啫，係咪？咁但係點解成件事會即係話佢咁即係咁重要咧？咁其中我相信個原因就係因為佢喺。即係佢同佢爸爸同佢媽媽咧就好有密切關係，而佢爸爸同媽媽咧都係我哋而家研究埃及入邊一個相當之重要嘅題目嚟嘅。咁啊，基督有冇見過呢個像啊？ 係 呢個 有嘅，有啦， 一定有啦。呢個即係就咁齋睇都覺得好鬼靚啊嘛。 係 原來呢個佢阿媽嚟喎。 或者是他後母，不一定是他親生，但就是他後母。這個呢就是在古代呢出土一個，就是這個是Nefertiti，就是一個皇后來的，只看到個樣子就已經靚到，即係靚到暈嘅。即係如果就算放喺今日嗰個標準都係靚到暈。原來呢個就係佢阿媽或者佢後母嚟嘅。咁佢王即係佢個老豆邊個咧？佢老豆咧原來就係、埃及史上邊啊唯一一個將嗰個埃及嘅宗教個信仰咧改成 一神教嘅嗰位嘅法老王。咁、那個法老王啲人唔中意嘅。所以他死了之後呢人們就將他的名字就抹走了、而他這個呢即是圖坦卡門也是即是他的名字也被後來的人抹走了，而所以人們為什麼到現在都是一個、研究對象，就是、不明白為什麼這個家庭本身在那個埃及的歷史上那個皇帝和即是那個皇帝和他跟著 下一任的皇帝那個名字都被人抹走了、這個就是那個圖坦卡門那個即是詛咒的歷史咯、 即是他那個時代和他那個家族呢，即是現在都有跡可尋、在歷史上 那個歷史上有跡可尋的，就是他記住是何時做的皇帝，但是在那個即是後來的歷史上面就嘗試抹走他的名字、咁啲人就唔明白點解要咁做嚇。咁、最奇怪，其中一樣最奇怪一樣嘢咧，就係咧，就近年咧，當佢呢個做一個 scanning 嘅時候咧，就發覺佢唔見咗條豬。咁嗱，即係最初嘅時候咧，記錄一開棺嗰陣時記錄係咩咧？就係、最奇怪的地方啦，就喺佢嗰條男性嘅性器官啊，係硬咗嘅。 是有在度嘅， 最初人有喺度，咁咧就係硬咗嘅，硬咗意思就話係嗰個製造木乃嗰陣時候要做到咧，佢係喺一個勃起嘅狀態入邊啊，咁你點解釋一個咁嘅事情咧？ 咁你問佢咯，你問我點知啊？係咪先？不過我要問下啲審犯嗰啲，嗰時都有個笑話，就係都係講呢個，即係如果你想審啲木乃伊咧，揾蘇聯或者係我哋內地嘅嗰啲審咧，佢真係會講俾你聽嘅，坦白從寬嘅啦，咁樣啊。 啲人估計可能係一個宗教上面嘅理由。 即是一個叫做是巨根，好像我們中國東北那裡都有的那些叫做是巨根崇拜啊，那些即是那麼事實上有很多神，即是說神的形象，有很多神的形象呢都是以巨根來做的代表，印度的那個什麼，即是那個叫做 Linga、那個咪就係都是一個叫巨根的意思的、可能都是同一個文化的源流的、所以亦都有這種咁嘅當佢走咗之後咧，變成木乃伊的時期咧，都用方法咧嚟將佢留呢個狀態喺度噶嘛。 咁但係收尾咧，即係啲人喐過嘅時候咧，就出現咗另一個問題啦，就係佢條脷咧。就斷開咗，就初頭揾唔到，但係收尾喺佢撞嘅地方隔離咧，啲沙上面揾得翻。咁淨係呢樣嘢就即係其實可以講估到點解會，如果真係有詛咒嘅話，點解會有詛咒咯？ 咁你整翻人哋嗰個好緊要部分嚟喎，梗係咒你啦。呢個係唔係呢個？呢個係最近嘅嗰個 十幾年前嘅嘢。呢個十幾年，即係話佢 喺度講翻呢個關鍵。 佢嗰個性器官嗰個問題，就十幾年先至即係講出嚟嘅啫。 咁佢咪你如果從呢樣嘢嚟講咧，咁揾即係可能去揾到一個遠古一個線索嚇、尤其是嗰個叫做係對於嗰個叫做巨根嘅嗰種崇拜嘅嗰個線索嘅，因為你喺開頭嗰個講嗰、那個龐貝古城，咁啊最重要咧，你會睇到咧而家留低嗰啲文物咧好。都睇到佢留低好多啲壁畫，咁有啲壁畫喺裏面咧，都已經咧，即係都發現咧，即係其實好多都係春宮圖嚟嘅， 都跟性有關的，因為它那些廟呢，即是裡面或者它那些建築物的裡面呢留下的那些壁畫，就令到人家聯想起可能跟那個印度的那個 Tantra 那個性學派，即是那種信仰呢， 鹹吹， 都有關聯來的。咁樣嗰個即係話，如果西方同埋東方咧，裡面咧，即係對於一個叫性學啊，或者呢個叫巨根嘅嗰個崇拜咧，就古往有之，可能呢個咧就係大家同一種文化咧嘅分咗東方東西方嘅嗰種分歧。我哋中國嗰個東北嘅文化都係我嗰時去到長春啊嗰、那個附近做啲二人轉嘅 research 咧，咁你都發覺佢哋農家裡面嗰度咧，到而家咧。都仍然是將那個叫做是作為一個祭禮來的，即是拜根，根來的時刻去拜，那個呢就即是他有一個信仰的，就是說當你這個譬如那種叫做是巨根是很健康很穩陣，那你呢那個種植的時候呢是一個很好的開始的，那跟那個叫做是那個農業文化那樣東西都是很有淵源的。 嗱，咁問題就嚟啦，譬如話我哋點樣去解釋嗰、那個呢啲人係咩咧？咁嗱，譬如話嗰個人佢真係有咁講啦，就係話嗰人都係考古學家嚟嘅，佢話我抵受唔住啲詛咒而要自殺，咁呢個係一個心理問題嚟嘅，即係當有一個傳説形成咗之後，佢可能受到呢種心理壓力啦。咁至於話你話其他啲，譬如話壞血病嗰啲，咁佢係開羅啊嘛，個地衞生條件唔好啊嘛，咁啊遇到係頭先你講嗰啲咩塞話，嗰啲血塞咁樣， 或者白線鼠， 或者係類似咁情況，佢咪中咗毒咯。咁呢個就譬如話你話開羅停電呢，可能係傳説嚟㗎啦。即係有啲人就會從一個角度就係、是，咦基本上冇呢樣嘢嚟嘅，但係咧就啲人係傳下傳下就形成咗咁樣咯。但係我自己睇法少唔同嘅，就係因為咧。其實如果你睇翻嗰啲嘅歷來咧，譬如話入呢啲墓啦，或者去嘗試去，其實都幾多出現幾多意外 嘅、有多異象啊， 好多個比例相當之高嘅。咁同埋你係譬如話去睇翻嗰啲墓本身咧，基本上都有一個詛咒嘅符喺度嘅。係好多墓其實都有嘅，就我 相信即 warning 啊， 係啊。 小心內有惡靈咁樣。 個原因好簡單咗，就係個人葬喺度，佢梗係提防一樣嘢，就係你後來人唔好搞佢啦，係嘛？呢個好基本，所以話佢嗰個墓本身佢出現咗一個咁嘅詛咒咧，即係呢塊傳説中嘅石板咧，係絕對可能嘅。只有問題咧就係呢個石板本身會唔會產生一種心理上邊嘅壓力咧？咁呢個亦都好正常咯，所以個詛咒，如果你從呢個角度睇啊，係存在嘅。 咁佢呢個亦都令到我諗翻，即係令到我諗翻起咧，我哋中國嘅呢個叫做係入土為安嘅呢、這 個係個概念啦。 呢個概念咧，就 即係你入咗去，你就唔好再搞佢啦。 佢喺個歷史嗰個去到最遠古嘅，即係留有一個叫證據嘅咧，就應該就係喺嗰個叫殷商時期咧，阿比干啊，阿比干佢個 墓啊，比干啊，嚇，姓比干唔姓林噶。 係啊係啊，就後來佢啲子孫啊姓林嘅，因為阿比干咧就基本上咧佢都係一個皇族嚟嘅，佢係紂王嘅嗰啲阿叔啊，咁嗰啲即係嗰輩嚟嘅，咁啊咁啊比干嘅墓咧就揾到嘅，嚇係我哋一個叫即係喺國學裡面嚟講咧，就係即係中國嘅文化嗰個土葬嘅叫第一墓啊嚇，咁但係嗰個係衣冠冢嚟嘅喎。 即係見唔到條屍嘅， 嚇見唔到條屍嘅喎，條屍咧就即係其實個你會睇到咧，條屍會放喺另一邊嚟嘅，但係佢嗰啲衣冠咧都係咁緊要嘅，因為當古代嘅嗰啲人咧，即係話當你去走嘅嗰個時候咧，你除咗個墓咧，你嗰個落墓嗰度咧就會影響翻下一代啊，或者成個祖即係成個種族嘅嗰、那個。即係佢嗰個，即係都有關係嘅嗰、那個，所以落墓嘅嗰個位係好緊要嘅。之餘嗰陣咧，連衣冠冢你都睇到係咁重要咁啊，就係裡面嗰啲文物啊咁啊。咁嗰個咧，你會睇到其實嗰個古埃及咧呢啲，譬如金字塔啊，其實大家都喺度講啊，金字塔未必係一個古墓嚟嘅，但係總之 佢留低咗好多文物， 佢入邊都冇條屍，冇條無賴衣喺度。 係係，咁啊有好多人講啊，即係要睇埋嗰個獅身人嘅下面嘅嗰個密室咁樣啦，係啊。咁啊有好多好多嘢，但係總之你話冇人，但係佢係咪冇咧？佢有文物喺度啊嘛。咁啊，其實會唔會嗰個咧就係講出嚟一樣嘢，就係當你著過一啲衫，或者你用過嘅一啲器皿。啊！譬如馬王堆嘅嗰個都係嗰件衫都好緊要，珍而重之咁樣留喺度。咁啊有個叫金柳衣啦嚇，嗰、那個金柳衣都係一件好重要嘅嗰個文物咧。呢啲文物咧就已經咧就其實當即係歷史久遠，或者係一個叫原本佢係屬於一啲貴族啊，或者係帝王嘅時候咧，佢都係矜貴咗嘅。 嗯， 啊咁樣就所以咧，你會睇到又或者有啲。重即係有啲地方有啲墓咧，係專係俾呢啲文物嘅。 嗯 啊，咁啊秦即係秦墓都係啦，嗰、那個成個兵馬俑嗰度咧，到今時今日其實大家都話嗰個秦王墓咧，其實揾到㗎啦，喺麗山嗰邊嘅。 唔使講啊，揾到係揾到，係今日揾到啊。 係啊， 今日 唔敢開啊嘛， 係唔敢開啊嘛， 唔敢開啊嘛嚇。咁佢嗰個咪佢而家揾到嗰個咧，就係咪撞佢嗰個肉身咧？即係其實都仲喺度。考證緊嘅咁啊，咁啊，所以咧佢最主要咧，佢嗰啲叫做萬物有靈咧，尤其是咧係即係譬如要用嚟紀念人嘅，譬如好似呢個棺木或者你頭先所講嘅帝王谷嘅嗰個大嘅木板啊，成個人嘅成個形象都會整咗出嚟嗰時候咧，佢已經有一種重要性喺度。啊！對古代啊，而嗰種重要性咧，佢就 即係佢唔重要，佢就唔會裝喺度添啦。 都唔係，佢就唔係俾你隨便攞出嚟做展覽嘅， 係啊， 或者咧， 佢唔 suppose 係俾你咁樣俾人咁搞法。 亦都唔想你係擁有，即係他人擁有。 你仲要 將 scan， 你仲要真係由頭到尾 scan 一次。 啊，睇完之後咪就剃須，咁咪剃須咪攞你命咯，咁樣嗰啲啊。因為佢最主要其實嗰個牽涉到咧，即係就叫萬物有靈啊嘛。 嗯、 因為去翻到你開頭嗰時候咧，講嗰、那個嗰個加拿大嘅嗰位女士咧，點解十五年之後咧，佢都頂唔順啦？趁自己都仲喺度嘅時候咧，搞翻掂佢。 係， 因為呢個都係一個叫因果關係嚟嘅。你立咗人哋啲嘢啊嘛。所以其實去到最終嚟講咧。有陣時唔好咁，依種嘢就係一種戀物嘅心理嚟嘅， 唔係貪念，貪念。佢始終都話佢係貪念嚟嘅，即係呢種係一種貪心。咁知道咧就你貪唔貪啲大啲嘅嘢啦，唔好貪啲咁細埃嘅嘢啦。 唔係我，因為佢開頭嘅時候我都對比咧，就係我嗰、那個我識嗰個朋友咧，即係攞到故宮嗰個嘢咧，佢就戀物嚟嘅。佢唔係將佢要嚟咩嘅。啲戀物，因為佢覺得真係好靚，嗰個係一個叫嗰啲獅子樣嚟嘅，係、相當之靚。咁我都有睇過嘅，一望就知，哇！真係文物嚟。 唔係咁嗱，你點解釋嗱？譬如頭先我哋即係講，有真係有呢個作用。咁點解有啲人係冇事，點解有啲人有事咧？ 咁我解釋唔到俾你聽嘅，呢啲專家嘅嗰個問題。但總之咧，你最關鍵咧就話、一啲古物咧，我哋咧即係突然之間。當咗佢係好有價值嘅嗰、那個因由，有時個價值咧係超乎咗嗰個原本佢現有嘅嗰啲嘢嚇，而係可能咧用嗰個叫做金錢啊或者咩啊咁嗰個情況之下嗰時咧就變咗質噶啦嚇，因為呢個咧你最主要咧其實大家都有即係都有講嘅就係、是，所以我就將佢歸納埋做一個叫戀物嘅嗰個情況咁樣啦嚇。咁、當你戀物嘅時間咧，咁嗰個變成咗係同你有關係嘅時候咧，咁如果佢勁過你嘅，咁你咪俾佢玩死咯。如果你勁過佢啊，你咪命大咯，就變咗佢主人咯，即係咁樣樣。 嗱，咁啊，好坦白講嘅，到而家咧，近年咧，其實掘呢啲嘅墓咧。都仲有類似嘅問題出現嘅， 大把， 都仲有嘅，到依家都仲有嘅， 係，而家已經幾至低限度，你講龐貝古城都已經接近2000年歷史啦，咁啊古埃及嗰度就更加耐啦，都其實同我哋嗰個黃河文化咧都差唔多。差不多時候嚟㗎啦嚇，而家啲人都講啊，邊個先邊個後， 但都是爭過幾千年嘅啫、 啊， 但都是很遠古的一啲 文化嚟噶嘛，嗰、那個係咁啊，所以佢裡面咧，佢衍生咗有一種價值，而嗰種價值咧，就是叫市價，唔、啊、同時候咧就有啲唔同嘅市價出咗嚟嚇。你當佢變咗係貨品嗰時候咧，咁啊有時咪就出現咗我哋依啲相關嘅問題咯。 咁嗱就呢、這個嘅而家我哋睇到呢個嘅新聞咧，就係、是、話當其時呢、這個自殺嘅埃及嘅專家咧，就係、是、開槍自殺嘅。係 嚇， 咁、啊、我哋都即係雖然我哋暫時揾唔到佢嗰個相啦，但係的而且確咧就有成六七個嘅人咧、 牽涉咗啦， 就牽涉喺呢個事情入邊嘅嚇。啊嗯咁當然啦，即係我如果譬如話喺中國或者亞洲區咧，其實兩個嘅墓咧，到而家咧都冇人敢掂嘅。咁呢個就係秦始皇嘅墓同埋成吉思汗嘅墓啊。咁依家你講講就係點解冇人敢掂？